之后还是要幸福。1月16号的晚上，当你听到 Hebe 的这首歌，希望你也能够在心底里再次肯定，是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应该从这一刻开始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下面我们继续来派送大家点播的歌曲，这是来自善良万达朋友要送给一个女孩子的。他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已经一年了，也追了她一年，现在我想透过电波跟她说，贾苗，贾苗听好了，能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去渲染我的话，但是我们认识的短短一年中，和你聊天的时候感到无比的幸福。谢谢你，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思念。贾苗，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为你点播这首《爱一点》，一年了，通过电波来告白，这种浪漫的方式，如果也喜欢听《爱得更久点》的贾苗朋友，但愿你能够也同样的觉得浪漫而满足，接受他的爱。 风吹动窗，吹动夜深。 感情这层窗户纸 总是得有人捅破的，而且告白这个环节也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呢，今天晚上这位朋友在电波当中向他喜欢的贾苗告白了，也希望这个夜晚能够成为你们难忘的纪念日。当然感情中也是起起伏伏，在你的楼上有一位听友叫做何方修，今天晚上呢他带着一点遗憾也要把一首歌送给一个女孩。他说，我们认识七年了，这七年是我人生中所有的不堪选择都是他一步一步陪我走过来的，就像亲人一样，可是我们还是走散了，莫名其妙的走散了。谢谢你作为礼物走进了我的青春，希望你未来一切都好。点播一首你喜欢的千言万语，今天晚上直播间为你准备的是王菲的版本，希望不管在哪里收到何方修送出这首歌的七年，他感激的人也是内心里千言万语，若这世上还有一些遗憾可以弥补的话，我希望这首歌能帮你们重新开始。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你在哪里呢？只要你想点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要送给伊能朋友，你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你的妈妈把这首岁月轻狂送给你，愿你不负青春好时光，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好结果，加油。 雪一般 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若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不回头。 喜欢这首由风笛配乐的歌曲《岁月轻狂》。考完试之后就可以迎来寒假，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所以加油，考出好成绩。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甜蜜的歌曲，点播人是马农民工，他说我要送给苗二同学一首歌，从相识到相知，越来越熟悉和默契，每天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就好了，一定会相伴到夏天和一个下一个冬天的。为你送上这首甜蜜的歌曲《心肝宝贝》。 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你是那么真啊，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说着心啊，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

在这段名为《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的彩蛋里，出现了许多近代历史上如雷贯耳的清华老师和校友，比如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钱学森等。很多观众在起身时发现银幕上还在一一介绍这些名人，纷纷停下脚步站着看完字幕。继续来关注由许成毅执导、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等主演的电影《捉妖记二》入围第68届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将在柏林举办欧洲首映。本届影展将在2月15号到25号举行。在《捉妖记》全新的故事中，天蒙带着小兰踏上寻父之路，而重回永宁村的胡巴再度被妖王追杀。《捉妖记二》将于2月16号登陆内地院线。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1月16号周二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我这里呢可以点歌，给家人、朋友、爱人或者自己送上一首歌都可以，只要你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就好。下面这位朋友大概是很久都没有用过微博了。其实我一直保留微博这个点歌方式，也是希望在大家淡忘掉一些事情的时候再一次帮你想起。他今天晚上很想点播一首《哭砂》送给他的小太阳，也告诉他我很想你。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难得来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 去的痕迹。 去的痕迹。 思念会有回响，愿祝福真的有神奇的力量。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杨梅普，生日快乐。你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就是家人健康顺心，更希望自己能够不再那么固执，得不到的就不强求了，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别人，更不要给别人带去负担。归根结底呢，我也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幸福。谢谢一直以来都偏爱我的同事们，如果今天晚上可以在你的节目当中听到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就更完美 了。 怎么样，希望这首歌能够为你的生日带去无限的快乐。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新歌《充氧气》，希望这份快乐呢带给你的是一种只要我去想去努力大概接近成功的状态就不远了。 一切都是因为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要支持自己的怨念，并且去让这个念头变成现实。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可能不能完整的听完，但是广告后我会把它一点点的送给你。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 好的，这里是爱得更久点，把没有听完的歌听下去，把没有送完的祝福送完。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呢就接近尾声了，当然我不会离开直播间，还有两个小时的男左女右。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下一句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什么了吧。对呀、啊、你想要什么你就去争取什么，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的话，那如果你得不到也不要抱怨了。好了，希望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见面时你有更好的心情来听节目。男左女右见吧。 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间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